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，尼日利亚人士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共同主席、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会主席、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达米安·奥格本纳7月25号交给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的。